锵锵三人行。王老师啊，这个咱就算今天是4月30号啊，这家伙这个世博会放烟花，哗哗哗啊，是放的比奥运会还长呢。 是吗？ 没错，奥运会是说反正放的更多。那么本来啊，我们就是不想聊了，因为这文道做世博会节目都做一年了， 做烦了， 还有什么聊呢？哎，王老师说他有点想聊的。 我呀，说实在的，我对这个世博会啊也不是特别了解，我也没有特别关注，但是我主观上觉得他对这经贸的关系比较大。世博会嘛，他要把自己的什么最好的产品呢、啊，他能推动这个经贸的交流啊，当然对旅游、对这个全球化都有推动。 说是经贸里头的奥运会， 哎，对，就这么说的， 嗯。 可突然让我感动起来呢，我就是在电视上看到啊，丹麦啊用这起重机，把那个小美人鱼，它叫那个故事叫咱们翻译做海的女儿， 是， 把这个海的女儿和下边那块大石头都吊起来，说丹麦还有人呢反对。说这个是我们看家的这个国宝， 对，就这个 ， 真是国宝。 哎呀，我一看这个，我太感动了，因为我知道，我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了。我只要一讲爱情的题材，甭管现在什么年头了啊，你现在又是蜗居，说把爱情和这个住房结合起来， 对， 或者和官员的什么潜规则结合起来，和这个得金牌结合起来，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始终说，《海的女儿》是我阅读过的爱情的圣经。 哦，这么高啊！ 哎，因为《海的女儿》这里的你看到的，就是一种为爱而献身。这个小美人鱼说，因为她爱上这个王子，她牺牲掉了自己几百年的生命。牺牲掉自己的灵魂，牺牲掉自己的舌头，把他的舌头割下来，由那个海巫、海中女巫给他做了手术吧，就让他能够到人间去。 有了脚， 他什么都牺牲了。而最后呢，这个公主，这个王子呢，认为是另外一个公主救了他，他不能说谎，是他救了这个王子，哎。所以最后太阳一出来，它就变成泡沫了。但是这时候上帝亲自过问这件事情，是吧？是他，哎，给了他一个灵魂，而且说，世界上多一些好孩子，他就可以及早的完成自己这个灵魂，再重新，就是可以脱生吧？大概这个意思，我已经说的不是很准确了。所以我太感动了，我每次我念那一段，我朗诵这一段的时候，我觉着我知道，是吧？我什么没见过，是吧？世界上不但有爱情，还有买卖，还有欺骗，还有 交易， 甚至还有强暴， 对， 还有犯罪，还有变态。但是你不管多少，有这么一个海的女儿，这么一个故事，还不是真的？那美人鱼们能真吗？有这么一故事，我觉得咱们活这一辈子，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爱情，值不冤。 而且我觉得丹麦啊，从这个角度看也很有意思，这个国家它的国宝，它最大的象征， 对， 居然是这么一个童话故事里面的爱情故事，当做是国家的宝贝。它不是那种，我们丹麦过去是个强国，曾经是北欧强国，它不是我们以前的国王多么威武，征服了谁怎么样，它不是那个当国宝，它是这个做国宝， 是， 这很有意思，对不对？这国家真是， 而且这也反映了，哎，就是说丹麦是很拿这个上海世博会当回事儿，他把看家的玩意儿拿出来了， 对，没错， 是， 他现在在丹麦原地儿啊，他是弄了个电视，直播， 对， 我们这美人鱼啊，在上海的情况，哎，就说这个， 我这比喻也不一定恰当，我比喻我这等于中国，比如说咱们要上丹麦或者上巴黎参加世博会，咱把天安门前那俩华表给挖下来，挖也给运去，那你全中国是全中国都得乱的套不行，可是丹麦他敢这么干， 对， 接着呢是法国，奥赛博物馆， 七幅名作啊，这个 光是这个保险呢，说是就5亿欧元， 是， 嗯， 是七幅名作拉过来。哎呀，我就说呀，这可了不得了呀！我现在想到这儿，我都急着我要去趟上海。 嗯， 我起码呢，这七幅名作我看不看还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奥赛博物馆，我也就都看过好几次。 嗯， 但是这个美人鱼我没看过，所以我就一想到我能看这个， 激动， 我激动，而且就是那个什么，又恢复了自己的这个 青春， 这就吹过去点儿， 老夫聊发少年狂。 对了， 哎呦， 不过我是觉得这真的是很奇怪。比如说，因为你奥赛博物馆的七幅画，就相当于我们拿。比如说像三希堂的一些法帖， 对呀、啊， 嗯， 一些富春山居的，我们拿出去展览，你说我们做， 兰亭集序， 对、 啊， 所以这个呢，我就觉得看得出来啊，就是我们看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当然觉得说人家很重视我们，很给我们面子，但也是个时候反问一下自己，我们做不做得到？就比如说像王老师讲的，如果把华表 是不是 搬到丹麦去？ 嗯， 我们行吗？ 行吗？你就是搬，他搬半年呢，开玩笑、 啊，半年了， 对， 开玩笑， 半年就少一华表， 是 吧？ 对啊，你就说这是国门嘛， 是 因为那个就是他国门的东西， 那还了得？ 所以你说这我们做得到吗？ 那还了得？ 这个胸怀 是是。 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就说一般人讲说是经贸的这个奥运会，我就觉得呢，他这个王老师啊，还真是说。他提出这么一个人文， 是的， 你从中啊看出就人的想法，人的这种美感，人的这种理想的这种追求，尤其像他刚才说的啊，就说一个国家他把一个爱情的，为爱情献身的这么一个东西，简直就是当成他的类似于图腾， 嗯， 这么，哎，这个我觉得这种世界，你就看到各民族文化呀。 所以从这里头，我觉得就我觉得要区别一下奥运跟他的一个差异在哪。就是当然我们可以说是经贸的奥运会，但奥运会是个比赛， 嗯， 以前呢世博会也有比赛的这个感觉，直到今天我们也许还会觉得说哪个馆比较好看，哪个国家东西好看，可是实际上我们更应该注意的不是比赛，而是你发现一些东西是不能比赛。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美人鱼跟奥赛博物馆的七幅画，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比什么更好看， 对 哪个更好，而且你看到不同国家它多么不一样， 对， 不同的文化多么不一样，人类美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那么多不同的地方， 很好， 就比如说你不会去拿袋鼠跟熊猫来比说谁更可爱，就比这没意思，对不对？我们现在就看到这美人鱼就让我们看，哎呀，丹麦这个国家是这样的，柔情似水啊，在这方面， 嗯， 哎呀，巴黎带来的七幅画是这样，他这个国家是这样，这个感人嘛，对不对？ 要了解一点跟咱们不一样的风俗、文化、宗教。你像他这美人鱼，它里头贯穿着的是一种基督教的精神。 嗯， 北欧这几个国家呀，当然还加那个中欧好多国家，它的国旗最突出的就是十字架， 是 说明他们把这个基督教啊视作他们的一个精神的一个 支柱， 一个支柱。 嗯， 起码我们在这个美人鱼的故事身上，让你能感受到基督教里那个最可爱的、最美好的东西。 嗯， 我说的不是教会。教会它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它有各种历史、教廷、教会、教派纷争，它也都是人组成的，那实际不是神组成的。 对， 但是它作为这种教义的这种情怀，这种宗教情怀，我觉得它又特别感动人。 哎，那您说中国的这个爱情故事是什么情怀呢？ 中国当然也有很多，所以我就是 梁山伯祝英台，孔雀东南飞 是。 这算是中国的爱情传奇， 当然算。 嗯， 因为我在想这个事儿啊， 嗯， 因为我原来从来没想过世博会能跟文学发生关系。 嗯， 哎，但是这个丹麦的这个举动，使我看到了世博会和文学的关系，使我对世博会的这个就是感受啊，已经都有不同了。 嗯。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其实中国也是一个文学的大国。 嗯， 中国，你中国的世博会上能够闻到李白的味道吗？是吧？能够有《红楼梦》的味道吗？嗯，你或者你在中国的世博会上， 你有绘画有建筑这好办，那是挂一幅画，挂一个书法， 对， 是吧？弄一个建筑，弄当然是中式的建筑。 嗯， 现在已经包括咱们凤凰台也在开始介绍这个中国园、中国馆，哎，中国馆，那建筑都是非常，我相信都会非常美好的。 嗯， 但是文学的东西它也能表现出来。我看除了丹麦呀，别的国家还很难办 那么具体， 哎， 因为它那么具体， 那么具体。 不过世博会重来啊，也就跟艺术有些关系。 对。 比如说尤其像音乐，我不知道这回有没有考虑这个，我到现在我还没看到这些材料嘛。 嗯嗯， 就比如说像德弗扎克的新世界交响曲， 对 对, 对， 最早是为世博会写的。 哦， 蓝色多瑙河第一次也是在世博会， 音乐 是为世博会写的音乐。 对 对, 对， 就音乐史上很多有名的音乐都是当年为世博会早年的世博会撰写的，专门当主题曲，或者当一个国家带了我们的乐队，我们奏这个给大家听，然后你看，所以我觉得这很多文学艺术的事情都能够围绕着。 我觉得现在中国呀，就特别需要文学艺术。 是， 你也不要觉得我老土是吧？我就觉得很多很多事情，咱就说有没有美感。你像那天王老师还讲，我们讲什么李白故里，对吧？那好像那有些你花了大钱，你盖个什么叫李白迪士尼游乐园，那么。那么你说这个东西是好吗？是美吗？包括就是说这个各级领导有的时候对于一些真正的古迹，真正不可复制的那些东西你都拆了，那我就觉得怀疑，这除了政策上原因之外，你这个内心深处你有没有文学艺术的滋养？ 是是， 你要是有文学艺术的滋养，你怎么可能 不是？这牵扯到一个就是旅游的时候那种粗鄙化的情形，把这旅游的事情弄得非常粗鄙。我最近听到一个，这还是一个地方上的一个领导同志，一个书记，但是我别说是哪个地方。 嗯， 他告诉我，他可是真是快人快语。他说现在有些地方搞旅游啊，就是先造谣后造庙。啊，先造谣说这儿我这儿有个 这是 啊， 孙悟空的故乡， 这孙悟空的故乡是吧？这是唐僧娶媳妇的地方， 没错。 然后再修起一个庙来，是吧？唐僧娶妻妇，然后客人就都来了。他说先造谣后造庙， 然后还展示这个唐僧洞房的情景。 所以这个欧洲啊，欧洲也欧洲从历史上任何一个地区它都是有两面，既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不好的一面。但是我们说欧洲的有一些地方呢，它的这种文明的程度我们是可以借鉴的。 嗯， 你比如人家鼓吹一个这个美人鱼， 对， 是吧？它这是一种文明。 嗯， 比如说这个维也纳每年新年的时候，人家是斯特劳斯的这个为主的这个音乐会，它还是显出一点啊这个文化的层次。 我们有春晚， 赵本山加小沈阳， 也不错， 也不错。 就像王老师原来有句名言嘛，说这个唐诗宋词元曲， 我 是吧？但是说中国当代有什么呢？ 当代 段子吧， 段子和 小品， 小品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这是咱该聊的，从世博呀，咱聊这个文学艺术美。 对， 哎， 可是呢，我觉得这回啊，有点可惜的东西在哪？就我们都知道前阵子出那个消息嘛，就是今年世博会我们的这个宣传曲，其中一首歌被发现是抄袭嘛， 涉嫌吧？ 涉嫌。 嗯，不， 现在已经我觉得 已经拿下了， 不是拿下，现在说是给版权费。跟日本谈妥了，这显示中日友好，就我们给他版权费，然后直接用了那首日本歌的作曲来照用。因为你都找了一大帮人来录这个歌，宣传片都拍了嘛，对不对？所以我看这件事啊，在我看来啊，跟以前比如说我们说世博会首演了蓝色多瑙河新世界交响曲，我觉得这个对比啊让人很难过。 嗯， 就是说本来世博会是个激发创意的地方，但是他今天在这么细小的环节上，反映出我们今天在创意这个土壤上面，这个文化土壤上面，我们缺了什么？ 这个，所以咱们就说这个文学艺术。 是 王老师，您这听过吗？好像这个铁凝嘛，不是有句名言吗？说很多作家 享受着这个很高的名誉，对吧？但是他们真正的作品对得起咱们现在这个艰难而伟大的时代吗？ 是， 这也是很多文化人，就是说你中国现在 出什么， 在文学艺术你到底有什么真的好的东西出来呢？ 这个当然又牵扯到别的，就刚才说这个小品跟这段子是吧？ 对， 他有时候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走一个呀，就是说这个文艺啊和市场相结合，被和这个文化消费和娱乐，所谓娱乐圈相结合的这么一个路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的好处就是这个社会氛围更轻松，大家也能够就整个神经不那么紧张。 对， 它的坏处是什么呢？你真正完全大众化了以后啊，你让它产生那种就是经典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或者起码还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淘洗的一个过程。 但是您就说这个气氛啊，当然咱不能跟欧洲比， 是。 但是你看我去巴黎，这个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总觉得吧，当然你可以说中国人现在肚子刚刚吃饱，咱们也不用想那些个太玄虚的事儿。可是毕竟你在巴黎，你觉得美啊。就是每个人这个穿衣打扮，人的气质，人家咖啡馆喝咖啡，卢浮宫博物馆里的名画前面很多小学生席地而坐，哎呦，大家在听着音乐，大家在聊着绘画，就是好像你觉得整个这个气氛呢，大家对于美，比如说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跟你聊毕加索，我不能说咱们要跟他什么对照，但是确实觉得很好啊。 这个一个是跟教育程度有关系，咱们整个的教育程度。跟心态呀也有关系，就是我们的那种所谓浮躁的心态还没过呢，还在那儿现在急着买房啊，急着买股票啊，它整个来说这个气氛压倒了别的东西。但是这里头也有一个问题，刚才谈世博会我也想这个，我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包括一些朋友啊一些学者们呢，我们很习惯这种单打一的思想，比如发展经贸，我们就认为这发展经贸呢，就和这个人文发展人文的东西呢，这是两回事儿，而且你越发展经贸，越发展市场呢，你人文的东西就会越差，可是你反过来说，经贸的东西，它能离开人的需要吗？他能离开包括审美的挑选吗？说您就是您买一个家具，您买一个手机是吧？您买一个这个用品，你不但会考虑到它的这个 实用 价值、 审美啊， 连它的形状、颜色、手感、包装，整个才是人生的一种快乐。那人就是这样嘛，人家一辈子就活这几十年嘛，你这个里边购物说用东西打包，这都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呢，这里头也充满了感情，充满了人文的情怀，我觉得世博会呢对于我们那种思路就是也是一种这也是一种灵和的思路，好像我要是抓精神了，那么就是这个一膳食一瓢饮，我每天我连这个粮食我都没有，都不能够，一月最多28斤，这才是真正的精神的大师。我要一制造商品，还要出口，还要什么积累外汇，还要赚钱，这你立刻你就变成了畜生了，你立刻就变成了。出现 对，所以我常常有个感觉啊，比如说我这几年老在大陆不同城市飞来飞去跑来跑，前阵我在杭州，这是最漂亮的季节，我去看到杭州以前那些好东西，再看今天我们旅游团他指导游客旅行的方式，我就真的感觉到一种中国人审美能力的退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觉得以前我们很多的东西反映出我们的前辈我们祖宗啊审美能力相当高，但今天怎么会那么粗鄙那么粗糙，比如说他这个车啊，他这个旅游的方式，就像您刚才说我们的旅游方式很粗糙嘛，他真得这么弄吗？就我们这个审美能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 我觉得他是有是不是有一种春风化雨一样的东西，这个浸润咱们现在啊没有那个文学文化艺术的这个 这美的春风啊。所以呢，你这老百姓你说去玩什么，老实讲那很多地方造个假的金字塔，不要说造中国假古董，还造外国假古董。那么你一方面你说是这个当政者，另一方面你说这个游客，我就觉得那好看吗？你就去玩，你花了钱买了机票跑一个地方看一假古董，这都关联到你的这种美感吧。 对，就您说这个我也很有体会。您说杭州啊，甭说看它那景，看它那些建筑，就光它那些名称它都起得那么好，曲苑风荷、柳浪闻莺、三潭印月、花港观鱼，你说它都起得这么好。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条，过去呢做这些东西能够这么审美，也能够留下这些审美东西，是少数的士大夫。但不可能是老百姓，引车卖浆之流，他绝对他也不可能去欣赏，也不可能去给提对联儿，是吧？你苏堤白堤他留下来的各种的故事，那是苏东坡白居易留下来的。 所以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 就 是说您说文学是人民的吗？是大众的吗？是少数人的吗？是不是文学呢它是应该是人民的，应该是 这王老师您刚才说的太对了。我在杭州就老想一件事，就是说怎么以前的领导官员都那么有水平有文化，苏东坡 白居易啊， 对啊，对啊，我们现在那个先造谣后造庙的怎么差那么远， 还真是这就是这个本子的话，谢谢。